是开始在最初那个梦中，满天星光指引我说，我看到苹果也会有一个不普通。握紧我的梦想，两个手不放，都是我的勋章。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？经不过考验，不会一定成功。生命只能向坚定信念的人懂，是英雄。哦再次起航，带着我的双